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玉天恒虽然在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的帮助下恢复了战斗力，但蓝银草的种子却在之前身体被缠绕的时候悄然寄生在了他的身上。唐三回身向风铃鸟魂师发动蛛网束缚的时候，同时也发动了潜藏在玉天恒身上的寄生，并利用自己的蓝银草将他强行拉到自己面前。此时的玉天恒实在太脆弱了，如果他是全盛状态，甚至不需要雷霆之怒都能够挣脱蓝银草的束缚，但现在的他根本无法做到了。唐三把握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局势，同时也有对方的心理。两世为人，唐三拥有的可不只是13岁的智慧，而是将近40年的经验。尽管小五的受伤令他极为愤怒，但通过当初在星斗大森林中曾遇到的危难，他已经明白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时刻保持冷静，才能看清楚战局中的每一丝变化。两名玄武龟魂师扔出的龟甲盾，如果是只能发而不能收的，那么唐三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做。因为虚弱状态下的玉天恒只是普通人的身体，根本不足以阻挡玄武龟魂师的龟甲盾攻击，倒是无非是多搭上一条性命而已。但从之前的战斗中，唐三已经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龟甲盾是能够收放的，所以才有了眼前这一幕。石墨石魔两兄弟眼看着即将击溃唐三，玉天恒却突然出现，两人顿时大惊失色。面对队长的身体，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考虑，拼命地催动自身魂力，强行牵引着龟甲盾改变方向。但之前为了击溃唐三，他们的攻击本就全力以赴，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更附带了他们庞大的魂力，又岂是说收回就能收回来的？玄武龟武魂固然强悍，但这兄弟二人还远远没有到达收放自如的程度。四面龟甲盾在最后一刻从玉天恒身前擦过，朝两旁飞去。两人虽然成功地改变了龟甲盾的攻击，但是挫力的感觉让这两兄弟胸口发闷，同时喷出了一口鲜血。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已经如同星丸跳跃般从玉天恒背后弹起，几乎是眨眼功夫就来到了他们面前，正是双眸血光绽放的唐三。唐三的动作极具连贯性，回首甩出蛛网束缚拉过玉天恒，紧接着从他背后涌出的八蛛矛同时插向地面，将他的身体撑了起来。八蛛矛中间关节同时弯曲，再猛力伸直，强大的弹性将唐三的身体闪电般送出。站在史莱克七怪一边通道出口的大师眼中闪过一丝满足的神光。 控制战场，控制队友，控制敌人，控制心理。小三，你终于领会了控制系魂师全部的真谛。 在唐三利用八蛛矛跳跃而出的刹那，他就知道这场团战斗魂已经结束了。失去了最关键的龟甲保护，尽管玄武龟魂师是两个人，却又怎么可能挡得住唐三的八蛛矛呢？紫亮的八蛛矛在空中已经伸展开，矛尖像八点寒星一般同时刺向了两名玄武龟魂师。龟甲在外，自身被魂力反噬，本身又不擅长速度，摆在玄武龟魂师面前的方法只有一个，硬挡。两人同时大喝一声，双拳朝着空中的唐三全力挥出，魂力迸发，土黄色光芒冲天而起。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像他们的龟甲一样厚重，可是这凝实的魂力连他们五成的实力都达不到，魂技的使用，自身的消耗，令他们早就不是最佳状态。八蛛矛作为外附魂骨，一旦使用，本身对唐三的攻击力就有 50% 的增幅，他又是那么的锐利，如果龟甲还在，两名玄武龟魂师或许还能够阻挡，但此时他们的龟甲根本来不及收回。 紫亮的光芒刺入黄色的凝石魂力，爆发出一连串的气劲爆破之音。八根蛛毛在唐三的精确控制下，分别穿过对手的魂力，刺入两名玄武龟魂师的肩头和小臂。紫光闪烁之间，唐三并没有停留，身体在空中借力翻转，再次以八蛛毛点地弹起，直奔碧鳞蛇魂师独孤雁扑去。嗡鸣中，龟甲各自回到了玄武龟魂师身上，瞬间化为黄光融入他们体内。但是两人却再也无法站立，紫气从手臂奔涌而上，两人同时翻倒在地，全身剧烈地痉挛着。八蛛毛拥有的是人面魔蛛的剧毒，那可不是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所能比的。在八蛛毛的剧毒之下，两名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算再强大，也不可能抵挡得住。尽管刺中的不是要害，但他们此时却成了黄豆战队中受创最严重的人。眼看着紫亮的蛛毛迎空而下，独孤雁眼底已经流露出了恐惧的光芒。在这次团战斗魂开始之前，他从未想过己方会败，可此时此刻面对唐三，独孤雁已经没有任何战斗的欲望了。最强的第三魂技被眼前这个男人轻松破掉，以毒为战力的他还有什么资格再和唐三战斗下去？此刻他能做的也只是再喷出一口毒雾而已。诡异的紫光在八蛛毛上闪亮，独孤雁竭尽全力再次喷出的紫色毒雾疯狂地向着八蛛毛涌去，但转眼间却被吞噬一空。唐三的八根蛛毛四根落地支撑身体，另外四根分出两根轻松地刺入独孤雁的蛇尾之中，用力一挑，竟将他的身体挑入了空中。至此，黄豆战队所有可以战斗的魂师全部失去了再战能力。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眼中同样流露出惊惧之色，虽然他的九星海棠再次发威，对己方受创的魂师进行治疗，但却无法恢复己方战魂师们的魂力，更无法解除八蛛毛上附带的恐怖剧毒。 放下他，我们认输了。 玉天恒眼看独孤雁被唐三的八蛛毛攻击，心脏骤然收缩。他清楚地看到，就在自己身前不远处的两名玄武龟魂师被刺中的双臂已经肿大了一倍，满脸紫气，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而这时，唐三蛛毛轻甩，将独孤雁甩落一旁。他没有理会玉天恒，四根蛛毛的锋锐之气直逼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 替我们的人治疗， 小三先替他们解毒。 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适时传入唐三耳中，令全身煞气的唐三略微愣了一下。八蛛毛会带给唐三强烈的戾气，令他的攻击变得更加凶厉，却无法操控他的意识。听到大师的话，唐三心中的怒火渐渐平复，蓝银草四散飞出，将两名玄武龟魂师和碧鳞蛇魂师独孤雁同时拉到自己身前。八蛛毛再次刺入他们的体内。大师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声提醒，是因为他深知唐三八蛛毛上毒性的剧烈，而刚才如此紧张的战斗之中，唐三显然是不可能留手的。再晚一点，恐怕中毒的三人就要直接枯萎，就像当初用来试毛的大树一样。独孤雁本身就是毒魂师，对于八蛛毛的毒素还有些抵抗能力，但那两名玄武龟魂师的情况却极为危险，如果不是大师提醒，再过片刻就连唐三也无法救活他们。当唐三吸回八蛛毛之毒的时候，心中也是暗暗吃了一惊，因为八蛛毛上附带的毒素已经逼近了两人的心脉。不过唐三在治疗对手的时候也没忘记自己的初衷，除了将八蛛毛刺中的三人拉到自己身边以外，另一根蓝银草也缠在了叶玲玲身上，将她扯到自己面前。由于唐三此时是八蛛毛称帝，叶玲玲自然被带得双脚离地来到他面前。叶玲玲面罩黑纱，离得近了，唐三才发现对方这神秘的辅助系魂师有着一双极为漂亮的大眼睛，眼神清澈见底，没有半分杂质，修长的睫毛微微上弯，轻眨之间就像会说话一般。 救我的伙伴， 否则他们依旧会死。 唐三的声音很平静，并没有任何冷意和情绪掺杂在内，但就是这样平静的话语，却在叶玲玲内心深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有些稚嫩，可是他的手段却如此厉害，控制、攻击、剧毒。今日这一战，与其说黄豆战队败给了史莱克七怪，倒不如说是败给了他一个人。叶玲玲没有吭声，在经济之中勉强提取魂力，九星海棠光影飞出，飘然覆盖向小舞的身体，将毒素抽离了两名玄武龟魂师与独孤雁的身体之后，唐三抬头望向空中早已呆滞的白鸽女魂师，见主持人兜兜， 是不是应该宣布这场斗魂的结果了？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胜！ 没有欢呼，奥斯卡和马红俊上前将小腊肠喂给小舞、戴沐白和朱竹清三人。斗魂台上的毒雾渐渐散去，双方的魂师都有些静默。战斗虽然结束了，但他们依旧在彼此注视着对手。唐三没有收回自己的八蛛矛，目光始终落在小舞身上，眼看着他身上的伤口在九星海棠的帮助下快速恢复，这才暗暗松了口气。当宁荣荣把小舞从地上扶起来时，小舞除了脸色苍白一些已无大碍。唐三这才解除了黄豆战队众人身上的蓝银草和蛛网束缚，八蛛矛弹跃将他送到了己方伙伴身边。 小三，看来真的只有小舞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才会化身为修罗啊。 唐三的眼神已经柔化下来，眼底的红光悄然散去，他关切地看向小舞，小舞向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没事了。直到这时，史莱克七怪才意识到自己真正战胜了眼前那强大的对手，隐藏在面具下的面庞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一丝笑意。对他们来说，这场团战斗魂史无前例的艰难也逼出了他们的全部实力。唐三的八蛛矛、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成为了扭转胜负的关键。当然，唐三作为团队灵魂的控制能力也在这一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那妙道毫厘的控制，这场斗魂的胜利依旧不会属于他们。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